好，翻嚟第二節星期二得到。咁啊，上一節就講咗，即係獻咗一啲計俾香港眾志，就希望佢哋可以破解 DQ。嗱，因為點解我哋成日會諗呢啲嘢咧？因為其實抗爭對抗嘅辦法，你一定要用多啲腦筋，你唔可以淨係用死一樣嘢。喂，我要參選，我要參選，我要入去咁就算。即係當年其實2011年點解會有所謂？即係喺佔中之前會有流動佔中，其實就係因為你所有人集會，你跟住一去到警方封鎖線咧，你就移動唔到啦。咁所以後來點解會研究咗一樣嘢，就係將個大隊解散，再重新組合，變成咗所謂當年我哋叫流動佔中咧。其實有樣咁嘅嘢喎。如果大家睇翻之前，即係當年2011年這個替補機制嗰年。嘅時候咧，咁嗰年嘅七一遊行咧，就係試過第一次上禮賓府上唔到，咁之後嘅元旦大遊行就試咗一次所謂流動佔中，咁而戴耀廷當年咧就參考咗呢種方式咧，佢就諗咗一個叫和平佔中出嚟嘅，咁所以其實你話要加重政府個成本，令到佢對於你哋嘅抗爭冇曬辦法，最尾同你妥協，其實你要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應對先至有用。咁所以我哋覺得咧，與其你要揸實你嘅組織唔放，不如你諗一個有效嘅方法，去令到佢冇辦法去對付你。呢樣嘢係做好重要嘅。 因為咧，其實個名咧，我覺得唔係好重要嘅，反而咧，你真真正正做到嘢先重要，係嘛？話俾你打正個牌頭，香港獨立黨咁樣都冇用嘅，你真係做到先得㗎。你唔好得一個人啊！我係香港獨立黨啊，香港建國黨啊，或者香港共和國乜黨都好，喂，你得一個人或者你根本冇人認同你嘅，你搞嚟都冇用啦。 即係頭先阿 Tony 講嘅時候，就好似即係好似喺度玩緊咁啦。咁其實真係唔係玩嘅。佢可能頭先講嘅語氣可能有啲搞笑，但你諗下，其實你個黨綱係咪真係重要得咁緊要先？而家好多泛民主派嘅支持者撐你哋，係因為你哋個位俾人遞奪咗啊嘛，因為羅冠聰 黐奪， 唔係因為你嗰、那個，唔係因為你個黨綱即係幾咁吸引啲支持者啊嘛。而家啲人其實係唔理噶嗰樣嘢，講真，只要你就所以就算你其實簡單啲，你就算退咗黨出嚟選。亦都唔會有人怪你話你背叛個組織啊！ 唔係啊，你哋應該集體退黨啊嘛！呢個將呢個組織毀滅，喂，呢個我認真嘅喎，因為咧你哋要重生，你哋一定要咁做，因為你香港眾志已經寫咗落黑名單嘅啦，好似豬咁樣咧，俾人打咗烙印，要準備劏嘅啦，你哋仲唔走啊？你哋唔走就陪葬噶啦，係咪先？所以咧，你哋係一定要成立一個新組織，而呢個新組織咧係要切合佢，係要令到佢吹你唔漲。係嘛？咁所以咧，我已經為依個香港眾志咧諗咗第二個名啦，係咪？第一個名咧就係依個香港愛國同心會啦。咁啊，第二個名咧就叫做香港籌安會。咁如果大家有讀書嘅話咧，都應該知道啦。1919年嘅時候咧嚇，就我哋依、這個中華民國咧就有一位大總統嚇。咁啊，但係咧佢本身咧就唔係想做大總統嘅嚇，佢本身係想做皇帝嘅。咁所以咧就叫下低啲人咧就成立咗籌安會，就不斷勸進佢，因為咧佢自己唔好意思做嘛，就等下低3-4萬人一齊勸佢，哎呀求下你啦，做呢個皇帝啦咁樣。咁而家我哋咧。要觀察呢個共產黨咧，老實講，我覺得習近平都係想要成立一個籌安會，不過唔好意思開口啫嘛，所以我幫佢開口嚇。咁啊，大家咧就意思咧，呢個籌安會嘅主旨咧就要學習呢個習近平嘅思想，同埋咧要點樣將習近平思想永遠推行落去，係要永遠喺呢個中共嘅黨章裏面發光發熱。咁所以咧喺香港咧，你哋要成立一個機構咧，係要研究呢個習近平思想。之餘，仲要咧將佢努力咁樣推動。咁我相信啊，選舉主任都唔夠膽冒天下之大不韙DQ你係嘛？唔俾你選係嘛？ 如果你真係有呢個籌安會係嘛？跟住佢話佢即係圈低你個黨綱啊，跟住話你違反基本法啊，乜乜乜啦。即係呢件事咧，我就覺得佢嗰個政治後果相當之嚴重。 話俾你聽啊！佢唔單止咧可以升 官， 升佢唔係啊！上一個 DQ 梁天琦嗰個升咗去睇一帶一路嘛，呢個都會去一帶一路啦，不過係去阿富汗，派你去住喀布爾或者坎大哈嚇，咁你自或者嗰個叫做咩啦，係嘛？班加西啊嗰地方啦，等你喺嗰度啊，探下 或者去下非洲啊，第三世界國家嗰度啊， 係類似嗰啲啦， 好似阿何志平咁咯，做嗰啲嘢啊，負責。 總之睇你幾時俾人拉。 唔係啊，佢直情派你去駐啊，駐代表啊，駐班加西代表得啊。大家有冇睇《班加西的廿四小時》 啊？我睇《黑鷹十五小時》 。差唔多啦，類似嗰啲啦。咁所以咧，只要你哋即係咧，當你話喂係玩交咁啊點？我夠膽咁做，你夠膽 DQ 我咩？你可以重啟你嘅政治生命，可以咧繼續幫市民做好多嘢啦，係嘛？咁當然啦，我哋都希望你。 不過你都講得啱，其實你即係退黨都唔夠，親手毀滅咗香港眾志。 係啊，呢個冇 修改個黨綱，解散呢個組織。 跟住 咁啊 ，DQ 主任一定冇一定冇資格講你啦。 跟住啊！而家嗱，佢哋 DQ 呢個劉永康咧，就其實係講咗一樣嘢嘛，就話咧，你劉永康係要繼承呢個梁天琦、梁仲恆啊嘛。咁跟住到時選個主任咧，佢可唔可以攞出同一個道理？喂，你好明顯就係繼承香港眾志，係啊。而家香港眾志要愛國愛黨，係咪黨唔批准啊？嚇、啊！我唔相信你呢個小舉主任夠膽唔批准我愛國愛黨喎，係咪啊？哇！呢、這個言行反革命，我大罪你喎、 啊， 全家活摘器官我要。 咁嚴重？ 我要啊，起碼活摘一個啦。 即係咧，如果下你真係夠膽玩，令到佢又要再搬龍門，你話到時喂唔係喎 ，Tony、Johnny 你兩個都廢噏嘅，到時一間佢又搬龍門，我又整多條人大釋法，咁點算啊？ 好啊，你咪人大釋法咯，咪釋到你飽為止咯。喂，如果少少事都釋法，喂，你諗下上面， 你諗下先，即係大家即係唔好淨係諗自己嗰邊，你捉棋一定要諗人哋嗰邊。 係啊， 其實你覺得會唔會上邊佢每一件事佢都好想去咁大動作，經過人大去釋法咧？ 喂，仲有， 其實佢哋係唔想噶，你諗下。 仲有個講唔通嘅，喂，你話我港獨就話 DQ 我啫，我愛國你又 DQ 我，咁你想點撚樣啊？家下 呢個就肯定係啦。嚇、啊，基本法得個120多条。一百幾廿條，喂！如果你真係釋法，你搞到佢釋法釋一百幾廿次，喂！這個真係醜聞嚟嘅。佢本來雖然佢都冇乜廉恥，就唔係好怕醜，但係你會唔會你逼到佢行到嗰一步，對佢嚟講，佢個代價同成本係好重 嘅。唔係唔會嘅，因為咧你唔講唔通啊！你明唔明啊？連共產黨自己都講唔通啊！喂，人哋而家外國喎，你而家外國都 DQ， 咁有咩準則先？ 係 嚇，冇可能噶嘛，係咪先？所以咧，呢條橋其實係可以行。不過當然啦，可能你覺得哇唔得啦，我不嬲民主，你要講呢啲嘢，唉，你啲 五毛啫。頭先俾你嗰幾個政綱啦，你參考。 喂，嗰個真係民建聯政綱嚟㗎，你參考下，你照抄佢嘅政綱，我包佢唔會點出嚟。 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席由普選產生。你哋作為民主派，你冇第二個，你冇第二個目標㗎啦。 係啊， 呢個已經係你民主派嘅所有民主派嘅目標嚟㗎啦。 係啊，喂，民建聯都係叫民主建港聯盟啊嘛，係咪先？所以咧，我哋咧，而家我哋要收拾呢個叫做咧比較輕鬆啲嘅心情，因為頭先我哋都有少少嘅玩嘢成分啦，但係我哋教你玩嘢啫。咁而家咧，我哋接下落嚟咧，我哋要講一單好重要嘅事，要好嚴肅咁嚟講，因為咧，我哋而家發覺咧，港島區嘅候選人咧，其中有一個非常之有問題， 有可疑， 好可疑。嗱，呢個人咧就唔係。被人 DQ 嗰個馬牙醫，姓馬個牙醫，嚇、啊，係一個已經入咗閘嘅人。 係。 咁呢個人咧， 唔使擔心，我哋就唔係攻擊歐樂軒嚇。歐樂軒，我哋一間先講。 係。坦白講，歐樂軒唔攻擊㗎，佢都口窒窒㗎啦，係咪先？唉，喂，你睇選舉論壇。 講起歐樂軒咧，我哋初初參與政治嘅時候咧，就係、是、即係當年人民主黨行咗入中聯辦之後啦，咁咧 我哋不斷 就所有出嚟示威人咧，都全部追住啲白鴿同白鴿仔咧， 係啊， 就咁。咁咧，歐樂軒就肯定係其中一個俾人追到手嘅。 係啊。 咁咧，歐樂軒咧，佢就絕對係不負佢白鴿嘅名號啦。佢都係即係相當之 和理非非， 相當之和平啦，一啲反抗都冇。 係啊，即係都係任人魚肉嗰只噶啦。嗱，咁我哋咧就唔係話講佢嘅。咁我哋咧發覺咗一個好嚴重嘅問題。係。就係我哋懷疑咧有外國勢力咧就干預香港嘅政治選舉。 嗯。 嗱，點解咁講咧？我哋發覺一個好出奇嘅事實，就係咧，我哋翻查咗呢個陳家沛，佢嘅少少資料。 Judy Chan 啊 ，Judy Chan， 陳家沛，新民黨中央委員，海怡西區議員，市建局非執董，係嘛？ 跟住咧南區社南社區事務及旅遊發展委員會副主席，跟住撲滅罪行委員會上訴委員會嘅委員， 嗯、 啊，跟住咧又係莫納什大學市場系、 嗯、 市場學嘅系學士，1980年出世， 嗯， 咁佢依度講得好好嘅喎，16歲去赴吸澳洲升學，喺頭先嗰個莫納什大學。主抽市場學啦， 佢對於呢個陳家沛嘅背景有相當嘅懷疑， 非常之懷疑。點解咧？ 唔係大家可能唔明啊，即係大家可能諗緊，誒、哎、你佢哋想懷疑啊，佢梗係建制派，唔係講緊呢樣嘢。聽清楚我分析。 1980年出世，即係屬猴。2003年大學畢業， 嗯， 遇上沙士， 香港經濟， 香港經濟低迷，毅然到美國工作。我想問。陳家沛在土生土長香港出世，在美國有什麼人脈關係？為什麼可以這麼輕鬆去美國？2003年是什麼日子？是911之後兩年、 嗯、 豬阿狗都可以去美國的嗎？是、啊、你是受了什麼機構邀請去美國、 嗯、 你有沒有什麼聯繫在美國？你不在美國出世，是不是有親戚在美國申請你過去做事？在美國工作七年，2010年先回流香港，你在美国这七年做了什么事、 嗯、 从事有什么工作，是不是去受训、 嗯、 我现在要你正式回答我，是不是 CIA 请你过去受训，训练七年之后回来香港，因为你回来香港第一件事不是找工，是报读会员致富课程、 嗯、 从而认识这个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这件事從而踏上正途。我好懷疑一個人在美國做了七年嘢之後翻嚟香港，第一時間唔係去揾工或者買樓， 就係、是、匯賢致富讀書，認識葉劉淑儀。 依、這個太可疑啦！你係點樣打入依個葉劉淑儀系統嘅？好明顯就係透過就係 call 過啦，就係報佢課程啦，取得葉劉淑儀信任啦、 嗯， 之後就加入了這個新民黨。但是你一定要清楚交代你在美國這七年做過什麼。還有這個叫李振成是不是你的上線？剛剛在香港那個間諜， 雙面諜 去到美國被中情局拘捕的那個間諜李振成是不是你的上線？你要清楚交代。 這些歐樂軒應該選舉論壇問他、啊、你的黨友也應該問他、啊、陳家沛。喂你好可疑的，你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人，跟住無端端過澳洲讀書都很common的，過澳洲讀書 怎會去美國工作啊？我想問 過澳洲讀書讀市場學，那你到底過美國做什麼呢？ 啊、 你跟美國的關係是什麼呢？你有沒有家人在美國呢？ 是誰 request 你去美國的？去到美國在那裡做過什麼工作？是不是在接受训练，接受特工训练、嗯、是不是中情局在将你收纳去美国的？ 他即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对陈家沛的背景那么好奇呢？他很强调他自己在外国回来，但是每当有人问他到底你在外国做些什么，或者你在美国做些什么呢， 他答不出的。 答不出的。 是啊，在中央喂在中情局里面接受训练怎么答你啊？ 咁亦都可以解釋到佢點解英文唔好啊？因為你翻嚟做，如果你翻嚟係有工作需要做某啲工作，咁你學咁好英文其實係冇用。 冇錯啦， 因為你要翻嚟係要有某啲特定嘅 target 你要接觸。 因為你翻嚟要溝葉劉淑儀嘛，使乜講咁好英文啊？所以佢絕對唔係去美國揾食嘅，因為美國揾食咧一定講好好英文。從佢選舉論壇同埋記者訪問佢用英文，佢答到甩甩咳咳。可以肯定他在美國是沒什麼點學英文的、 嗯、 在美國沒有學英文可以在生存在美國七年、嗯、你試試問問大 N 問下我們在美加的編輯部的人，在美國打七年工而英文麻麻地怎樣生存呢？幾年靠什麼日子、啊、靠做什麼、啊、你不是告訴我你出賣身體嗎？我不相信。 不是你不是讀 marketing 不是你讀市場學，你一回來就做區議員，即是區議員說真的難聽一點，不好意思，即是你專門做一些地區工作、啊、關心一下交通情況、啊、有沒有噪音、啊、或者附近有沒有商場、啊、有沒有水貨客，都是關心這些東西 而已。不是，或者安排旅行、啊、吃一下東西、啊、量一下血壓、啊、 是啊， 就做這些東西。咁我嗱，你學係咪學以致用咧？我唔敢講，但係你喺美國嗰七年咧，係十分之令人懷疑，因為 你去到美國唔使學好英文噶嘛？你去揾喺美國係咪好容易揾食咧？一個華人啊， 係咪？呢個即係可能嗱，頭先啲民主派嘅聽眾就會覺得，喂，關我差事咩？陳家沛都如果係咁噶啦，咁、但係大家聽清楚，如果站喺一個建制派嘅選民嘅角度，喂，陳家沛嘅背景咁有問題， 好可疑， 你仲投唔投俾佢啊？ 冇錯，呢個係好可疑噶，因為咧。我有理由相信最近嗰個叫做特工李振成去到美國俾人拉，有機會係同佢哋有少少關聯。 嗯， 冇咁巧嘅，你話要參選，轉頭嗰個人啊俾人拉咗啦，係咪因為驚佢去美國踢爆你啊？定係點樣咧？ 咁嚴重？ 係啊，咁所以咧，我對於依個人係十分之懷疑，我有理由相信佢係中情局招聘去美國嘅分。接受七年的特工訓練，而在美國是不需要揾食的，所以英文不好都沒問題。為什麼英文不好都沒問題？因為美國中情局是訓練他回來香港做特工策反的嘛，或者在這裡從事收集情報。怎樣收集情報？打入建制派系統就要收集情報咯。你在美國讀書，不是在澳洲讀書，去美國揾食，你基本上跟呢、這個外國外港牽唔扯唔上任何關係，係咪啊？你又唔係美國出世嘛？你土生土長啊嘛？係咪？首先係咪咁容易去美國揾食已經成問題啦？喺美國做咗七年，即係揾到食啦。咁點解喺美國七年揾到食，其實唔識英文都好匪夷所思嘅，係咪啊？美國當時咧，其實都好歧視呢個亞洲人嘅。如果你唔識英文，你唔通淨係喺唐人街揾食？大家美國網友有邊個喺美國見過陳家沛？ 嗯， 啊，即時報料。 唔係陳家沛，而家都應該立即交代到底佢喺美國嗰七年其實做咗啲咩嘢啊？ 喺邊間公司打 工？嗱，因為咧機構工作， 其實佢實有噶，因為中情局安排咧，就會幫佢做一張一個 record 㗎。喺邊間公司全部 唔緊要啊，你咪攞嚟啊嘛。 起碼你叫攞得出嚟先啦，定係攞唔出嚟啊？係咪？但我相信佢都有機會攞得出嚟嘅，因為中情 攞出嚟可能更加可疑，即刻就有誒。 哎呀，準備定㗎啦！ 準備由於時間關係已經準備好。 係啊，唔係啊，你令人太懷疑啦。仲有你翻到嚟香港嘅第一件事，唔係買樓，唔係識個老公，啊，唔係揾份工，而係去報讀會員致富課程。究竟咩原因驅使你去報讀呢個會員致富課程咧？你係有心去打入呢個葉劉淑儀新聞黨系統，係咪？一定係。如果唔係咧，冇可能。喂，正常人點會去報讀會員致富課程啊？ 唔係因為咧，正常有興趣參與政治嘅人嗰個 profile 唔會咁寫。你可能細細個就對政治好有興趣啊，喜歡讀歷史啊，即可能咁。 係啊， 係 啊。 但係你前期嗰啲你係提都不提，係 啊， 講都冇講，自己又讀市場學， 係 一跳就跳咗去揾葉劉淑儀。 係啊，你係十分之即係你個出身同埋你個過程係好令人懷疑嘅。係一個從政嘅人咧，最緊要係你嘅背景要清楚交代啦。我認為葉劉淑儀今次好唔小心，俾依個間諜埋咗身。依、這個我有理由相信係中情局嘅間諜，係透過佢打入咗新聞黨系統。 咁嚴重？ 係啊，係透過依個陳家沛打入新聞黨系統，而從而將依啲依個起碼有一部分嘅國家嘅機密，又或者香港嘅政治嘅形勢咧，就透露俾美國人知，從而影響香港，或者係做佢美國代理人嘅角色。 嗯， 咁依樣嘢咧，我覺得佢唔係一個可信賴嘅建制派。 嗯， 嚇依樣嘢，喂，葉劉淑儀要交代㗎。你老實講，你係咪喺嗰度人哋嚟翻學？咁啊，你可以認識你，咁樣你就會揾佢做區議員。原來咁容易滲透啊！你哋個黨。 不過係啊，如果阿葉太你對於你自己嘅黨員嗰個處理係咁唔小心咧，即係我都會，我哋都會 你做特首啦。 奉勸中聯辦即係對你重新審視一下，對貴黨。 我而家明白點解啊？ 點解唔俾？ 點解 你做特首？ 系啊，你咎由自取啦！ 你真系咎由自取啦，俾人 DQ。 因为人哋睇到你啊嘛，系人埋去，你来者不拒，好似恩生咁样，系咪啊？边个埋嚟沟你，你就受沟噶啦，系咪先？陈家沛一埋嚟，一即中，系嘛？咁喂，你仲有啲咩好说话讲啊？你讲唔讲得出佢喺美国七年做咩啊？ 系咪先？ 可能喂，葉柳如果聽緊呢個節目，都有諗諗，大鑊啦！我真係冇 check 清楚喎。 哇，大鑊！葉柳，我話俾你聽啊，葉太。 喂，葉太，你唔係第一次噶啦，記唔記得啊？你俾你嗰啲咩暑期班，俾個社民連嘅會員滲透過嚟，喺你面前即係示威，喺度嚇質問你，搞到你好冇 face。你唔係第一鑊噶啦，葉太。 係啊，我都話葉太來者不拒咯。老實講，大把人滲透，今次咧仲係美國間諜，所以老實講啊。你的政治生命都差不多是這樣先的了、啊、那這件事呢我認為要嚴肅地跟進下去因為呢如果真的發現他是美國中情局的間諜 到時到時 一定要 DQ 他 DQ 就 DQ 陳家沛 沒錯了、啊、這個很嚴重 下次釋法是 DQ 陳家沛 這件事不用釋法直情呢是要安全部的人啊，洗頭艇就帶翻大陸噶啦， 夾走啊，好似刁民咁俾人夾走咗， 冇錯啦。所以咧，依、這個一定唔可以放過依啲人嚇。 好，今次時間差唔多，下次翻嚟再講。